月书信晚上，我听到你的活泼歌唱，虽不能见到你的模样，足够我留恋深望。每一个苦雨季风晚上，我听到你的婉转歌唱，虽不能见到你的模样，足够我荡气回肠。猜不透你的情是明朗还是迷惘，猜不透你的心是愉快还是凄凉。不用明了你的状况，也不想见到你的模样，永远能留住这份幻想，更觉得情味深长。凄凉，我不用明了你的状况，也不想见到你的模样，永远能留住这份幻想，更觉得情味深长。